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4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四分真如品第16-2。儿时欲界色界天子恭敬合掌具白佛言，世尊，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，极难信解。世尊，无上正等菩提亦最甚深，极难信解。世尊，无上正等菩提既难信解，亦难证得。而时佛告诸天子言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若诸有情成就恶慧，下列精进，下列圣解，无方便善巧，为恶有所摄，与身般若波罗蜜多实难信解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亦难信解。由此无上正等菩提亦难证得。而时善现便白佛言，如世尊说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既难信解亦难证得，云何无上正等菩提既难信解亦难证得？此中都无可证得者，何以故？以一切法毕竟空故，空中无法能证于法，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自性皆空，若为永断如是法故，说如是法，此法亦空。由此亦故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若能证者，若所证法；若能知者，若所知法，一切皆空。由此因缘，我作是念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可信解，亦可证得，非难信解，非难证得，以一切法无不皆空，如实信之，便证得故。报告善现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能信解者，即证得者，不可得故。说难信解，即难证得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非实有故，说难信解，即难证得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极极故，说难信解，即难证得。时舍利子与善现言，以一切法毕竟空故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，甚难可得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都无自性，皆如虚空。譬如虚空不作是念，我与无上正等菩提当生信解，即当证得。诸法一耳，皆如虚空，都无自性。是故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，甚难证得。不测善现，若佛无上正等菩提亦可信解，亦可证得，则不应有如净伽沙诸菩萨众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后还退转，故知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，甚难证得。时 巨兽善现白舍利子言，语意云何？色与无上正等菩提有推转否？舍利子言，否也善现。语意云何？受想行识与无上正等菩提有推转否？舍利子言，否也善现。语意云何？离色有法与无上正等菩提有推转否？舍利子言，否也善现。语意云何？离受想行识有法与无上正等菩提有推转否？舍利子言，佛也善现。语意云何？色真如与无上正等菩提有推转否？舍利子言，佛也善现。语意云何？受想行识真如与无上正等菩提有推转否？舍利子言，佛也善现。语意云何？离色真如有法与无上正等菩提有推转否？舍利子言，否也善现。语意云何？离受想行识真如有法与无上正等菩提有推转否？舍利子言，否也善现。不辞舍利子，语意云何？色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否？舍利子言，否也善现。语意云何？受想行识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否？舍利子言，否也善现。语意云何？离色有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否？舍利子言，否也善现。语意云何？离受想行识有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否？舍利子言，否也善现。语意云何？色真如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否？舍利子言，否也善现。语意云何？受想行识真如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否？舍利子言，否也善现。语意云何？离色真如有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否？舍利子言，否也善现。语意云何？离受想行识真如有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否？舍利子言，否也善现。不辞舍利子，语意云何？真如与无上正等菩提有推转否？舍利子言，否也善现。语意云何？离真如有法与无上正等菩提有推转否？舍利子言，否也善现。不辞舍利子，语意云何？真如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否？舍利子言，否也善现。语意云何？离真如有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否？舍利子言，否也善现。不辞舍利子，语意云何？颇有法，非即色等，非离色等，非即真如，非离真如，与无上正等菩提有推转否？舍利子言，佛也善现。不辞舍利子，语意云何？颇有法，非即色等，非离色等，非即真如，非离真如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否？舍利子言，佛也善现。使巨兽善现为舍利子言，若一切法地故住故， 都无所有，皆不可得。说何等法可与无上正等菩提而有推转？时舍利子与善现言：如忍者所说，无生法忍中都无有法，亦无菩萨可与无上正等菩提说有退转。若尔，何故佛说三种诸菩萨称不得切罗，但应说一？又如人说，应无三称菩萨差别，唯应有一正等觉称。时满慈子便白具受舍利子言：应问善现，为许有一菩萨称否？然后可难，应无三称建立差别，唯应有一正等觉称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为许有一菩萨称否？善现报言：于意云何？真如中颇有三称差别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真如尚无三相可得，况于其内有别三乘？于意云何？真如中颇有一乘可得否？舍利子言：偶也，善现。真如尚无一相可得，况于其内而有一乘？于意云何？颇真如中见有一法一菩萨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时具受善现为舍利子言：若一切法敌故住故都无所有，皆不可得菩萨一耳，云何尊者可作是念？此是声闻，此是独觉，此是菩萨，如是为三，如是为一。舍利子：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都无所得，与法真如亦无所得，与诸菩萨亦无所得，与诸如来亦无所得，当知是为真实菩萨。舍利子：若菩萨摩诃萨闻说真如无差别相，不惊不怖不沉不默，是菩萨摩诃萨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于其中间定无退转。儿时世尊赞善现曰：善哉善哉，如今乃能为诸菩萨善说法要，如之所说皆是如来威神之力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于法真如不可得相，甚生信解，知一切法无差别相，闻说如是诸法真如不可得相，不惊不怖不沉不默，是菩萨摩诃萨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时舍利子便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法，即证无上正等觉也。儿时佛告舍利子言：如是如是，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法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堕声闻独觉等地。儿时善现便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欲即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应云何住？云何应学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欲即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与诸有情应平等住，与诸有情应起等心、慈心、悲心 喜心、舍心、利益心、安乐心、调柔心、恭敬心、无损心、无害心、至直心、如父心、如母心、如兄弟心、如姊妹心、为医护心，亦以此心应于其语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欲即正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与诸有情应如实住，应如实学。第四分，不退相品，第十七。儿时善现复白佛言：我等当以何形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？报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能如实知，若意生地，若声闻地，若独觉地，若菩萨地，若如来地，如是诸地，虽说有异，而与诸法真如性中，无变异，无分别，皆无二，无二分。是菩萨摩诃萨，虽实悟入诸法真如，亦实安住诸法真如，无所分别，以无所得为方便故。是菩萨摩诃萨，即实悟入诸法真如，虽闻真如与一切法无二无别，而无一致。是菩萨摩诃萨，即实安住诸法真如，出真如已，虽闻诸法种种异象，而于其中无所执着，亦无一致，不作是念，此事如实，此不如实。虽无此念，而于诸法能如实知，是菩萨摩诃萨终不轻而发语言，诸有所说皆引义力，若无义力终不发言。是菩萨摩诃萨终不观他好恶长短，平等怜悯而为说法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定于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复退转。不得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终不乐观外道沙门、婆罗门等形象言说，比诸沙门、婆罗门等于所知法实知实见，或能施设正见法门，无有是处。是菩萨摩诃萨终不礼敬诸于天神，如诸世间外道所示，亦终不以种种花蔓、涂散等香、衣服、璎珞、宝床、幡盖、祭月、灯明供养天神及诸外道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定于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复退转。不自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不堕恶趣，不受女身，亦不生于卑贱种族，除为度脱彼类有情，现同类生，方便摄受。是菩萨摩诃萨常乐受行十善业道，自离害生命乃至邪见，也劝他离害生命乃至邪见，自受行十善业道，也劝他受行十善业道。是 示现、劝导、赞励、庆喜，摄受有情，令其坚固，是菩萨摩诃萨。乃至梦中，亦不现行十恶业道，亦不现起恶不善心，乃至梦中亦常受学十善业道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定与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复退转。不自善显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诸所受持、思维、读诵种种经典，令极通力，皆为利乐一切有情，恒堕是念。我以此法为诸有情宣说开示，当令一切法愿满足，复持如是法师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定与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复退转。复此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与佛所说甚深法门，终不生于疑惑、犹豫，亦不迷闷，欢喜信受。诸所发言，皆未扰疑，知量而说，言辞柔软，勤昧清少，烦恼不行。入出往来，心不迷谬，恒时安住正念正知，禁止威仪，行住坐卧，举足下足亦复如是。诸所游旅，闭观其地，安详细念，直视而行，运动语言，常无足报。诸所受用卧具衣服，皆常相结，无诸臭秽，亦无垢腻鸡虱等虫，恒乐清净，常无疾病，身中无有八万户虫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善根增上，出过世间，如如善根渐渐增长，如是如是，身心清净。由此因缘，是诸菩萨身心坚固，犹若金刚，不为为缘之所侵恼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定于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复退转。而时善现辩白佛言：是菩萨摩诃萨云何应知心常清净？佛告善现：是菩萨摩诃萨，如如善根渐渐增长，如是如是，心中一切缠曲焦框皆永不行。由此因缘，一切烦恼皆于不善皆永熄灭。一朝声闻即独觉地，即去无上正等菩提，是故应知心常清净。复此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不重利养，不寻名誉，心离寂谦，身无谦师，与诸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医药、资财，不生淡浊，闻甚深法，心不迷谬，智慧深固，恭敬信受，随所听闻皆能汇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诸所造作 世间事业，亦以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汇入法性，不见一事出法性者，设有不与法性相应，亦能方便汇入般若波罗蜜多，甚深理趣，由此不见出法性者，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定于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复退转。不此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设有恶魔现前化作八大地狱，复于一一大地狱中化作无量百千菩萨，皆被猛焰焦彻烧燃，各受心酸触毒大苦，作是化语告不退转诸菩萨言：此诸菩萨接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，故堕如是大地狱中，恒受如斯种种巨苦。汝等菩萨既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，亦当堕此大地狱中受诸巨苦。佛受汝等大地狱中受极苦记，非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，是故汝等应即舍弃大菩提心，可得免脱此地狱苦，当生天上或生人中受诸妙乐。是时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见闻此事，其心不动，亦不惊疑，但多是念：受不退转记菩萨摩诃萨若堕恶趣受诸苦恼，不能免脱，必无是处。今见闻者定是恶魔所作所说，皆非实有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定于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复退转。复此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设有恶魔作沙门相，来至其所说如是言：汝先所闻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，皆是邪说，应即舍弃，勿谓为真。汝等若能速即弃舍，我当教汝真净佛法，令汝速证无上菩提。汝先所闻非真佛语，是闻诵者虚夸传集，我之所说是真佛语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语，心动惊疑，当知未受不退转记。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说，其心不动，亦不惊疑，但随无作无相无生法性而住，是菩萨摩诃萨诸有所作，不信他语，不随他教，而便动转。如阿罗汉诸所有为，不信他语，现证法性无惑无疑，一切恶魔不能轻动。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一切声闻独觉外道诸恶魔等不能破坏，令于菩提而生退屈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定于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复退转。不此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设有恶魔来至其所，乍现亲友，作如是言：汝等所行是生死法，非菩萨行。 汝等皆应修尽苦道，速尽众苦，得般涅槃。是时，恶魔即为菩萨说堕生死相似道法，告菩萨言：此是真道，汝修此道，速尽一切生老病死，得般涅槃。现在苦身尚应厌舍，况更求受当来苦身。亦自审思，舍先所信。是菩萨摩诃萨闻彼语时，其心不动，亦不惊疑，但作是念：如是说者，定是恶魔。时彼恶魔复与菩萨：欲闻菩萨无意行也。问诸菩萨：经如净切沙数大劫，以无量种上妙供具供养诸佛，复与净切沙等佛所修无量种难行苦行，亲近成事如净切沙诸佛世尊，请问无量无边菩萨所应修道。净切沙等诸佛世尊如所请问，次第为说：是诸菩萨摩诃萨众，如佛教界精勤修学，经无量劫尚不能证，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况今汝等可能证得？是时菩萨虽闻其言而心不动，亦无疑惑。时彼恶魔复于是处，化作无量比丘形象，告菩萨曰：此诸比丘皆于过去经无数劫修无量种难行苦行，而不能得无上菩提，今皆退住阿罗汉果，云何汝等能证菩提？是诸菩萨见闻此已，即作是念：定是恶魔为扰乱我做如是事，定无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至圆满位，不证无上正等菩提，退住声闻独觉等地。复作是念：若诸菩萨如佛所说修菩萨行，不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必无是处。当知今者所见所闻定是恶魔所作所说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定于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复退转。不此善显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设有恶魔作比丘相来至其所，欲令厌背无上菩提，作如是言：一切智智与虚空等，无性为性，自相本空，诸法一儿，与虚空等，无性为性，自相空中，无有一法可名能证，无有一法可名所证，证处证实，即由此证亦不可得。即一切法与虚空等，无性为性，自相本空，汝等云何唐受勤苦求证无上正等菩提？汝先所闻诸菩萨众应求无上正等菩提，皆是魔说，非真佛语。汝等应舍求证无上正等决心，勿于长夜为诸有情自受勤苦，虽行种种难行苦行，欲求菩提终不能得。是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贺见语时，能审观察此恶魔事，欲退败我大菩提心，我今不应 信受比说，退失所发大菩提心，因更坚牢，终无动转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定于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复退转。不此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欲入初净律乃至第四净律，即随意能入。是菩萨摩诃萨虽入四净律而不受彼果，未欲利乐诸有情故，随欲摄受所应受身，即随所愿皆能摄受，作所作宜即能舍之。是故虽能入诸境律而不随彼势力受生，未度有情还生欲界，虽生欲界而不染欲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定于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复退转。不此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不贵名声，不着称誉，于有情类无悔恨心，常欲令其利益安乐，往来入出无散乱心，禁止威仪，恒住正念，未有情故，虽处居家，而于其中不生贪着，虽现受欲而常厌怖。如设显露，心恒惊恐，虽有所识，往惧不安，但念何时出思险难。虽现受用种种真才，而于其中不起贪爱，不依邪命非法自活，宁自殉没，不损于人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人中尊，人中善士，人中豪贵，人中牛王，人中莲花，人中龙象，人中狮子，人中勇健，人中调御，人中英杰，本为利乐一切有情，现处居家方便扰矣，其为自活亲随于人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任持故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定于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复退转。不此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有执金刚、药叉、神王，常随左右，密卫守护，不为一切人、非人等邪魅威力损害身心。有此因缘，是诸菩萨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身意泰然，常无扰乱，具丈夫相，诸根圆满，心行调善，恒修净命，不行幻术、占相、吉凶、咒禁、鬼神、和合汤药、右筐杯末、结号贵人、污傲圣贤、亲昵男女，不为名利自赞毁他，不以染心斩顾嬉笑，戒见清净，智性纯质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定于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复退转。不此善现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于诸世间文章记忆 虽得善巧而不爱拙，达一切法不可得故，皆杂秽语，邪命摄故。与诸世俗外道书论，虽亦善之而不乐拙，达一切法本性空故。又诸世俗外道书论所说理事多有增减，与菩萨道非随顺故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定于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复退转。不辞善谢，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复有所余诸行状相，我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为彼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达诸法空，不乐观察，论说众事，王事、贼事、军事、战事、诚意、居落、相马、车乘、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花香、男女、豪丑、园林、池沼、山海等事，不乐观察，论说药茶、罗刹娑等诸鬼神事，不乐观察，论说皆为世寺、楼阁、山谷等事，不乐观察，论说歌舞、妓药、非忧、戏虐等事，不乐观察，论说舟诸、桥梁、船筏、珠宝等事，不乐观察，论说星辰、风雨、寒热、吉凶等事，不乐观察，论说种种法义相违、文颂等事，不乐观察，论说一生、声闻、独觉相应之事，但乐观察，论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事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常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，常不远离萨婆若心，不好怪为乐和争讼，常惜正法，不爱非法，恒慕善友，不乐恶友，好出法言，离非法言，乐见如来心出家众，十方国土有佛世尊宣说法要，愿往生彼亲近供养，听闻正法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多从欲界、色界天末生斩不周中国人去，善于记忆咒术、经书、地理、天文及诸法义，或生边地大国大城，与诸有情作大扰矣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终不自疑，我为退转，为不退转，与自地法亦不生疑，未有未无，与诸魔事善能绝了，如欲留者，与自地法终不生疑，设有恶魔种种祸乱，不能轻动，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与自地法定不生疑，妙觉魔事不随魔力，如有造作无间业者，彼无间心恒常随诸，乃至命尽不能舍离，摄起于心不能折服，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 不退转心，恒常随诸。安住菩萨不退转地，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不能动坏，自所得法，与诸魔业善能觉知，所证法中常无疑惑，虽生他事，亦不发起声闻独觉相应之心，亦不自疑我与来世能证无上佛菩提，不安住自地，不随他缘，与自地法无能坏者，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成就无动无退转智，一切恶缘不能轻动，其心坚固，欲于金刚，设有恶魔作佛形象来到其所，作如是言：如今应求阿罗汉果，永尽诸漏，入般涅盘，如未堪受大菩提记，亦未证得无生法忍，如今未有不退转地诸行状相，如来不应受汝无上大菩提记。是菩萨摩诃萨闻彼语时，心无变动，不退不没，无惊无怖，但作是念：此定恶魔或魔眷属，化作佛像来至我所，作如是说。若真佛说，不应有意，善现当知。若菩萨摩诃萨闻彼语时，能作如是观察意念，定是恶魔化为佛像，令我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令我弃舍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是故不应随彼所说。时魔惊怖即便隐没。是菩萨摩诃萨定隐安住不退转地，过去诸佛久已受彼大菩提记，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具足成就不退转地诸行状相故，能觉知恶魔事业，令彼隐没，更不复现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定于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复退转。不辞善写，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摄护正法，不惜生命，况于真才、朋友、眷属，为护正法，勇猛精进，恒作十年。如是正法，即是诸佛清净法身，一切如来恭敬供养。我今摄护过去未来现在佛法，即为摄护三世诸佛清净法身故，我今应不惜生命、真才、亲友，摄护此法，复作十念：如是正法通属三世诸佛世尊，我已堕在未来佛树，佛已受我大菩提记，有此因缘，诸佛正法即是我法，我应摄护，不惜生命、真才、亲友，我未来世得作佛时，亦为有情宣说此法。是菩萨摩诃萨见思义利，摄护如来所说正法，不惜生命乃至菩提，常无懈倦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定于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复退转。不辞善现，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闻诸如来应正等觉所说正法，无惑无疑，闻已受持，能不忘失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以得闻持 脱了尼姑。尔时善现便白佛言：是菩萨摩诃萨，但闻如来应证等觉，所说正法无惑无疑，乃至菩提常不忘失。未闻菩萨及诸声闻天龙药叉人非人等所说正法，亦能与彼无惑无疑，乃至菩提常不忘失。报告善现：是菩萨摩诃萨，普闻一切有情言因，文字义理皆能通达，无惑无疑，常不忘失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与诸法中得无生人矣，善通达诸法实性，闻皆随顺，并无疑惑，又得闻持陀罗尼故，常能意念，终无忘失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，定于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复退转。善信当知，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。第四分空相品第十八之一。尔时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成就稀有广大功德，世尊能如净切沙劫宣说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。由佛所说诸行状相，显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成就无量殊胜功德，唯愿如来应证等觉，复为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异处，令诸菩萨安住其中，修诸功德速即圆满。佛告善现：善哉善哉，如今乃能为诸菩萨摩诃萨众，请问如来应证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异处，令诸菩萨安住其中，修诸功德速即圆满。善现当知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异处，为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，非有即净离染涅槃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为但此法名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异处，为一切法皆得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异处。佛告善现：于一切法亦得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异处。所以者何？为一切色受想行识亦得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异处。善现：云何说一切色受想行识亦得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异处？善现当知，如真如甚深故，色亦甚深。如真如甚深故，受想行识亦甚深，故一切色受想行识亦得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异处。复此善现：如色真如甚深故，色亦甚深；如受想行识真如甚深故，受想行识亦甚深，故一切色受想行识亦得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异处。复此善现：若处无色，名色甚深；若处无受想行识，名受想行识甚深，故 一切色受想行识，亦得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一处。尔时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甚深微妙方便，折浅诸色，显示涅槃。折浅受想行识，显示涅槃。报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善现当知。诸菩萨摩诃萨应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意处，甚敌思维，应作是念：我今应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教而住，我今应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学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一处，甚敌思维，如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教而住，如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学，是菩萨摩诃萨又能如是依深般若波罗蜜多甚敌思维精勤修学，乃至一日所获福聚无量无边。如贪行人复多寻思，与他美女共为妻妾，彼女献爱不获复妻，此人欲心炽盛留住。展现于云何，其人欲心与何处转？世尊，此人欲心与女处转，未作是念：彼何当来共会于此欢愉喜乐？善现于意云何，其人昼夜即欲念生？世尊，此人昼夜欲念甚多。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甚敌思维精勤修学，乃至一日所超生死流转结束，与贪行人经一昼夜所起欲念，其数量等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虽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甚敌思维精勤修学，虽能解脱能爱无上正等菩提所有过失，是故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审敌思维精勤修学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审敌思维精勤修学，经一昼夜所获功德，胜诸菩萨离身般若波罗蜜多经如净切沙数大劫，布施功德无量无边。复次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审敌思维净勤修学，经一昼夜所获功德，胜诸菩萨离身般若波罗蜜多经如净切沙数大劫，以诸供具供养预留以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如来布施功德无量无边。复次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依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，经一昼夜精勤修学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所获功德，胜诸菩萨离身般若波罗蜜多经如净切沙数大劫，精勤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 所获功德无量无边。佛慈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，依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，经一昼夜，以微妙法施诸有情，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身般若波罗蜜多，经如净切沙数大劫，以微妙法施诸有情，所获功德无量无边。不自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依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，经一昼夜，修三十七菩提分法，集于善根，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身般若波罗蜜多，经如净切沙数大劫，修三十七菩提分法，集于善根，所获功德无量无边。不自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依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，经一昼夜，修行种种财施法施，住空闲处，细念思维，先所修行种种福业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身般若波罗蜜多，经如净切沙数大劫，修行种种财施法施，住空闲处，细念思维，先所修行种种福业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所获功德无量无边。不自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依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，经一昼夜，普缘三世诸佛世尊及诸弟子功德善根，和合称量现前随喜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身般若波罗蜜多，经如净切沙数大劫，普缘三世诸佛世尊及诸弟子功德善根，和合称量现前随喜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所获功德无量无边。卷第549。